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。刚刚呢，我只是讲了康康舞的来源，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则是清歌剧，因为这段音乐也是和清歌剧大有渊源。原作是选自作曲家奥芬巴赫的清歌剧《地狱中的奥菲欧》当中的选曲，来听听原版吧。什么是清歌剧呢？清歌剧跟歌剧有什么样的区别？清歌剧怎么样唱呢？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疑问，那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呢，古月就给你全面解析什么是清歌剧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听到的同样是奥芬巴赫他创作的清歌剧，选自他的《格罗斯坦公爵夫人》，这首曲子叫做军事歌曲，很有意思的一个选段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有一些感觉了呢？清歌剧跟歌剧差不多，只是更加欢乐，它的含义更加广泛，可以泛指小歌剧、喜歌剧、趣味歌剧等等。习惯上呢，是指像歌曲比较通俗、题材轻松、内容抒情的作品，往往与小歌剧混同。清歌剧呢，也源于喜歌剧和歌唱剧，同时呢，它可以自由地运用对白，对。像歌剧中的是宣叙调，而清歌剧可以自由地运用对白，而且剧本题材非常的通俗轻松。

听到这里，相信你对这首《Papa 妈妈 Loca Papi》这首歌完全了解了。接下来怎么玩呢？交给我。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按照序列继续来介绍听歌剧。这首作品叫做《维也纳的早中晚序曲》，一听到名字我们会觉得非常浪漫，维也纳的早中晚。曲子本身也是描绘了维也纳市民的日常生活的景象。这首呢，就是选自奥地利作曲家苏佩创作的轻歌剧作品了。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我是古月。那在今天呢，我想让你全面的了解一下轻歌剧。刚才上半时段讲到了奥芬巴赫这位法国轻歌剧的作曲家，他对奥地利的作曲家像苏佩，还有小约翰施特劳斯以及匈牙利的蕾哈尔都有一定的影响。而说到轻歌剧的源头是产生意大利的，但是真正我们现代人所说到的轻歌剧，指的就是从法国的轻歌剧，从奥芬巴赫开始一直到奥地利还有包括匈牙利的轻歌剧。这其实是几位作曲家对轻歌剧的影响息息相关的，像法国的奥芬巴赫、奥地利的苏佩、约翰施特劳斯家族、匈牙利的蕾哈尔。这里我们听到就是苏佩的轻歌剧《维也纳早中晚》的序曲。维也纳的早中晚选自201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实况录音。奥地利作曲家苏佩从1834到1894年间一共创作了31部轻歌剧，他的著名轻歌剧像有《诗人与农夫》《黑桃皇后》《美丽的加拉蒂亚》《轻骑兵》《法蒂尼查》，还有包括这首《薄伽丘》等等。苏佩的创作虽然受到奥芬巴赫一定的影响，但是又不乏有他自己的风格特点。他的作品呢，曲调流畅明快，具有动听的维也纳音乐风格，在当时19世纪风靡一时。他的像轻歌剧《诗人与农夫》序曲呀，以及不少轻歌剧的序曲，像他的《轻骑兵》，至今还是流传颇广。但是后来呢，他最大的杰作就是《薄伽丘》，风靡了维也纳全城。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他的轻歌剧《薄伽丘》当中的一段进行曲。